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和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之际，驻朝经贸参赞团向他呈现了花篮和贺信。花篮和贺信是经贸参赞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参赞保尔·黎沙科夫30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